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Hello everyone, I'm John. 欢迎您继续收听英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十七课，理发照相。 Today we'll learn lesson 17, getting a haircut at the photographer's. 首先，咱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上次学过的几个句子。 What's wrong with it?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Something is wrong with my watch. It doesn't work. Something is broken. This television set is broken. The water is leaking from the pipe. The fuse has blown out. Get something fixed. Will you get it fixed right away? 我们就复习到这儿。接下来，咱们一起学习与理发有关的表达法。女子理发店在哪里？用英语说就是 Where is the hairdressers? 句中的 hairdressers 指的是女子理发店。 Where is the hairdressers? Where is the hairdressers? 那么男子理发店怎么说呢？ Barbershop. Barbershop. 男子理发店在几层楼？ On which floor is the barbershop?On which floor is the barber shop? 这旅馆里有美容室吗？ Is there any beauty parlor in the hotel? Beauty parlor 解释为美容室或美容院。 Is there any beauty parlor in the hotel? Is there any beauty parlor in the hotel? 您进了理发店以后，理发师会这样问您。 How would you like it cut? 你要理什么发式？这里的 it 实际上代替的是 the hair. How would you like it cut? How would you like it cut? 您可以这样回答。 Cut it short all over, please. 请把整个头发剪短些。 Cut it short all over, please. Cut it short all over, please. 咱们把这两句话连起来说一说。 How would you like it cut? Cut it short all over, please. 咱们再来做一遍。 How would you like it cut? Cut it short all over, please. 如果您想烫发，该怎样对理发师说呢？ I want to have a perm. 我要电烫头发。Perm, P-E-R-M, perm, 是电烫的意思。 I want to have a perm. I want to have a perm. 好，现在就请您跟着 John 把我们刚学过的这几个与理发有关的句子再说一说。 Where is the hairdressers? 女子理发店在哪里？ On which floor is the barber shop? 男子理发店在几层？ Is there any beauty parlor in the hotel? 这旅馆里有美容室吗？ How would you like it cut? 你要理什么发式? Cut it short all over, please. 请把整个头发剪短些。 I want to have a perm. 我要电烫头发。这里是英语三百句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在我们来看看与照相有关的一些说法。我想照一张相，用英语说就是 I'd like to have a photograph taken. 句中的 have a photograph taken 意思是让别人给自己照个相。 这里用的是句型 have something done。 I'd like to have a photograph taken. I'd like to have a photograph taken. 要说冲洗胶卷则是 have the film developed. 这里也用的是 have something done 这个句型。Film, F-I-L-M, film, 此处解释为胶卷。Develop, D-E-V-E-L-O-P, develop.意思是显影冲洗。 Do you want to have your film developed? 你要冲洗你的胶卷吗？ Do you want to have your film developed? Do you want to have your film developed? 当我们欣赏照片时，可能会谈到某人很上相，可以这样说。 She is very photogenic. 她很上相。Photogenic.P-H-O-T-O-G-E-N-I-C Photogenic 是个形容词，意思是上相的。 Photogenic Photogenic She is very photogenic. 有的博物馆里是不允许照相的。若是您想在那里拍照，首先要取得工作人员的同意。您可以这样问。 Are people allowed to take pictures inside the museums? 在博物馆里准许人们照相吗 ?Be allowed to do something, 被允许做某事。Take pictures, 照相。Museum, 指的是博物馆。 Are people allowed to take pictures inside the museums? Are people allowed to take pictures inside the museums? 好，新的内容就学到这儿。现在我们请大家用I'd like to have something done 来造几个句子。我给出中文，您译成英文，然后把答案和 John 给出的句子做个比较。第一句，我想照几张相。 I'd like to have some photographs taken. 我想冲洗胶卷。 I'd like to have the film developed. 我想把头发剪一剪。 I'd like to have my hair cut. 我想请人把手表修一修。 I'd like to have my watch fixed. 在本课中我们还学了 On which floor is the barber shop? 现在就请您用 On which floor is 这个句型来造几个句子。第一句，美容院在几层？ On which floor is the beauty parlor? 女子理发店在几层？ On which floor is the hairdresser's? 照相馆在几层 ？On which floor is the photographer's？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本课学过的另外三个与照相有关的句子。 Do you want to have your film developed？ 你要冲洗你的胶卷吗 ？She is very photogenic. 她很上相。 Are people allowed to take pictures inside the museums？ 在博物馆里准许人们照相吗？最后，我们来看看本课中出现的三个辅音 ：sh、shop、fish、 ch、 check、watch、 j、 job、change。Okay,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this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Guten Tag, ich bin Detlef Gärtner. 欢迎您继续收听广播系列讲座《德语三百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学习第十课《乘火车》。 Jetzt lernen wir Lektion 10 mit dem Zug. 在开始学习新的一课前，我们先复习一下上次课学习的内容。上一次我们学习了怎样乘车和怎样买车票，现在请您听一个对话。 Entschuldigung, ich möchte zum Krankenhaus fahren. Würden Sie mir bitte Bescheid sagen? Zum Krankenhaus? Ich rufe ja alle Haltestellen aus. Vergessen Sie nicht, Ihre Fahrkarte zu entwerten. Danke. 这个对话您听懂了吗？请您再听一遍。 Entschuldigung, ich möchte zum Krankenhaus fahren. Würden Sie mir bitte Bescheid sagen? Zum Krankenhaus? Ich rufe ja alle Haltestellen aus. Vergessen Sie nicht, Ihre Fahrkarte zu entwerten. Danke. 今天我们学习有关乘火车的话题。首先，我们学习怎样询问火车的开车时间。比如，您要去法兰克福。就可以这样问 Entschuldigung, wann fährt denn ab? 劳驾，下一趟去法兰克福的火车什么时候开？ Entschuldigung, wann fährt der nächste Zug nach Frankfurt ab? Entschuldigung, wann fährt der nächste Zug? 要问有没有清早从这里开往法兰克福的车，怎么问呢？ Fährt ein Zug?Früh morgens von hier nach Frankfurt? 有没有清早从这里开往法兰克福的车? Fährt ein Zug früh morgens von hier nach Frankfurt? Fährt ein Zug früh morgens von hier nach Frankfurt? 您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回答。 Sie können den D-Zug um 5.10 Uhr nehmen. 您可以乘5.10 Uhr的特别快车。 Sie können den D-Zug um 5.10 Uhr nehmen. Sie können den D-Zug um 5.10 Uhr nehmen. 当然，您可能会很关心是否需要换车，可以这样问一下。 Muss ich umsteigen? 我得换车吗？ Muss ich umsteigen? Muss ich umsteigen? 乘车前当然还要知道您乘的火车在哪个站台发车。以免乘错车。 Von welchem Gleis fährt der Zug nach Frankfurt ab? 去法兰克福的火车从第几站台发车? Von welchem Gleis fährt der Zug nach Frankfurt ab? Von welchem Gleis fährt der Zug nach Frankfurt ab? 下面我们听一个对话。 Entschuldigung, wann fährt der nächste Zug nach Frankfurt ab? Sie können den Zug um 7.10 Uhr nehmen. Muss ich umsteigen? Ja, in Nürnberg. Von welchem Gleis fährt der Zug nach Frankfurt ab? Gleis 6. Danke. 请再听一遍这个对话。 Entschuldigung, wann fährt der nächste Zug nach Frankfurt ab? Sie können den Zug um 7.10 Uhr nehmen. Muss ich umsteigen? Ja, in Nürnberg. Von welchem Gleis fährt der Zug nach Frankfurt ab? Gleis 6. Danke. 在刚学过的句型里，我们接触到了关于时间的表达方法。在机场、火车站、轮船码头报时以24小时计算。比如7:10读作 7.10, 而在我们日常口语中，七点十分会读成 10 nach 7，下午四点四十五分读作 16:45。在日常口语中，下午四点四十五分会读成 4:45。下面请跟我们读几个时间的表达方法。七点十分 7:10 7:10。 八点二十分 8:20 8:20。 下午一点四十分 13:40 13:40。 晚上八点三十分 20:30 20:30。 您会读终点了吗？希望您自己还要多练习。乘火车时，如果火车不是直达车，需要换车，我们一定还关心火车在转车车站停留的时间。比如在纽伦堡要换车，可以这样问一问 ：Wie lange hält der Zug in Nürnberg？ 火车在纽伦堡停多久 ？Wie lange hält der Zug in Nürnberg？ Wie lange hält der Zug in Nürnberg？ 您还可以问一问火车什么时间到纽伦堡 ？Wann kommt der Zug in Nürnberg an？ 火车几点到纽伦堡 ？Wann kommt der Zug in Nürnberg an？ Wann kommt der Zug？In Nürnberg an. 到纽伦堡的时间是九点三十分，怎么说呢 ？Ankunft in Nürnberg um 9:30. Ankunft in Nürnberg um 9:30. 请您听一个小对话。这个对话是我们的一位朋友在火车上和列车员的对话。Ich möchte nach Frankfurt. Nach Frankfurt? Sie müssen in Nürnberg umsteigen. Können Sie mir sagen, wann der Zug in Nürnberg ankommt? Ankunft in Nürnberg um 9:30. Wann fährt der Zug von Nürnberg nach Frankfurt ab? Um 9:50. Danke. 请再听一遍这个对话。Ich möchte nach Frankfurt. Nach Frankfurt? Sie müssen in Nürnberg umsteigen. Können Sie mir sagen, wann der Zug in Nürnberg ankommt. Ankunft in Nürnberg um 9:30. Wann fährt der Zug von Nürnberg nach Frankfurt ab? Um 9:50. Danke. 下面我们学习一下有关买火车票的说法。在德国或者是在奥地利乘火车，买火车票不是很难。掌握下面几个句型就能解决您的问题了。比如买一张去法兰克福的火车票，可以这样说 ：Bitte einmal nach Frankfurt。 买一张去法兰克福的车票。 Bitte einmal nach Frankfurt。Bitte einmal nach Frankfurt。 在德国可以买往返票。往返票用德语是这样说的 ：Die Rückfahrkarte。Die Rückfahrkarte。 售票员也经常会问您。要买单程票还是买往返票 ？Einfach oder Rückfahrkarte？ 你要单程票还是要往返票 ？Einfach oder Rückfahrkarte？ Einfach oder Rückfahrkarte？ 在德国上火车一般都有座位，如果长途旅行，为了保证有座位，也可以订座位。如果您想订两个座位，怎么说呢 ？Können Sie für mich zwei Plätze reservieren？ 您能给我订两个座位吗 ？Können Sie für mich zwei Plätze reservieren? Können Sie für mich zwei Plätze reservieren? 下面请您听听我们的一位朋友是怎么买火车票的。Bitte einmal nach Frankfurt. Nach Frankfurt. Einfach oder Rückfahrkarte? Einfach bitte. 50 Mark bitte. 请您再听一遍这个对话。Bitte einmal nach Frankfurt. Nach Frankfurt. Einfach oder Rückfahrkarte? Einfach bitte. 50 Mark bitte. Einfach oder Rückfahrkarte? Einfach bitte. 50 Mark bitte.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f Wiederhören.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你们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法语三百句节目，我是彭文娟。 Bonjour chers amis, je suis Marc, comment allez-vous?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来学习第16课，看看如何请求帮助。 Aujourd'hui, nous allons étudier la leçon 16, demander un service. 在学习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听一段小对话。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manger? J'aimerais du steak. Vous voulez du steak bien cuit ou saignant? Je veux mon steak à point. Quel dessert voulez-vous? Nous avons 3 glaces à votre choix. Non merci. Mais voulez-vous fermer les fenêtres? Il fait très froid. Oui, bien sûr. 在刚才的对话中，我们又复习了一下关于饮食的用语。另外还出现了这样一句话，您能把窗户关上吗？天很冷。这就是请求帮助的一种表达法。社会是一个大家庭，人人都要互相帮助。您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请别人帮助你。 Est-ce que je peux vous demander un service? 我能请您帮个忙吗 ？Demander un service à quelqu'un， 意思就是请某人帮忙。 Est-ce que je peux vous demander un service? Est-ce que je peux vous demander un service? 比如您外出旅行，行李太沉，可以请人帮忙。 Pouvez-vous m'aider à monter cette malle au 2e étage? 请您帮我把这只箱子抬到三楼好吗 ？Pouvez-vous? 这是请求帮助的又一种表达法。 Aider quelqu'un à faire quelque chose， 意思是帮助某人做某事。另外，法语楼层的表达法与中文不同。Deuxième étage 指的是三层。 Pouvez-vous m'aider à monter cette malle au 2e étage? Pouvez-vous m'aider à monter cette malle au 2e étage? 下面学习第三种表请求的方法。 Voulez-vous fermer les fenêtres? 劳驾，您把窗户关上好吗 ？Fermer les fenêtres 意思是把窗户关上。 Voulez-vous fermer les fenêtres?Voulez-vous fermer les fenêtres? 一个人不仅需要别人的帮助，也应该去帮助别人。你说对吗，马克？ 对，所以要学会这句话。Qu'est-ce que je peux faire pour vous? 我能帮您什么忙吗？这句话直译是：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Qu'est-ce que je peux faire pour vous? Qu'est-ce que je peux faire pour vous? 我们刚才学到了 pouvez-vous 可表请求。下面马克将用这个表达法再造一个句子。 Pouvez-vous envoyer cette lettre pour moi? 您能替我寄这封信吗？寄信的表达法就是 envoyer une lettre. Pouvez-vous envoyer cette lettre pour moi? Pouvez-vous envoyer cette lettre pour moi? 下面我们把刚才学过的内容连起来读一读。 Est-ce que je peux vous demander un service? Pouvez-vous m'aider à monter cette malle au 2e étage? Voulez-vous fermer les fenêtres? Qu'est-ce que je peux faire pour vous? Pouvez-vous envoyer cette lettre pour moi? 我们再读一遍。 Est-ce que je peux vous demander un service? Pouvez-vous m'aider à monter cette malle au 2e étage? Voulez-vous fermer les fenêtres? Qu'est-ce que je peux faire pour vous? Pouvez-vous envoyer cette lettre pour moi? 您现在收听的是法语三百句，我们继续学习。刚才我们说过，除 pouvez-vous 加动词原形可表示请求以外， voulez-vous 加上原形也可表示请求。请您再听一个句子。 Voulez-vous dire à Monsieur Lotti que je l'attends en bas? 请您告诉洛蒂先生我在楼下等他好吗？ attend 是由原形动词 attendre 变来的，意思是等待。En bas 在这里意思是在楼下。 Voulez-vous dire à Monsieur Lotti que je l'attends en bas? Voulez-vous dire à Monsieur Lotti que je l'attends en bas? 下面是第四种表请求的方法。Veuillez 后加上名词。 Veuillez ne pas me déranger. Je suis très occupé en ce moment. 请别打搅我，我现在很忙。对原形动词进行否定时 ，ne pas 应连在一起，放在动词的前面。En ce moment 意思是现在。 Veuillez ne pas me déranger. Je suis très occupé en ce moment. Veuillez ne pas me déranger.Je suis très occupé en ce moment. 今天我们学习的第一句话就是 Pouvez-vous me rendre un service? 还有一句话跟它的意思差不多。 Pouvez-vous me donner un coup de main? 帮我个忙好吗？ Main 是手的意思。Donner un coup de main 是一个词组，意思就是帮忙。 Pouvez-vous me donner un coup de main? Pouvez-vous me donner un coup de main? 不知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八课中我们学到 down 做天气讲，下面请您看它的另一个意思。 Pouvez-vous m'appeler demain si vous avez du temps? 如果您有时间，明天给我打个电话好吗？在这里 down 就是时间的意思，前面加上 du 表示部分。 Pouvez-vous m'appeler demain si vous avez du temps? Pouvez-vous m'appeler demain si vous avez du temps? 人与人互相帮助是一种美德，而且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 Je vous suis bien reconnaissant pour ce que vous m'avez fait. 对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感激不尽。Être reconnaissant à quelqu'un 意思是感激某人。 Je vous suis bien reconnaissant pour ce que vous m'avez fait. Je vous suis bien reconnaissant pour ce que vous m'avez fait. 下面我们把要求帮助的几个句型总结一下。第一种 ，demander un service。 Est-ce que je peux vous demander un service？ 第二种 ，pouvez-vous 加上动词原形。 Pouvez-vous m'aider à monter cette malle au deuxième étage？ Pouvez-vous envoyer cette lettre pour moi？ Pouvez-vous me donner un coup de main？ Pouvez-vous m'appeler demain si vous avez du temps？ 第三种 voulez-vous 加上动词原形。 Voulez-vous fermer les fenêtres? Voulez-vous dire à Monsieur Lotti que je l'attends en bas? 第四种 veuillez 加上动词原形。 Veuillez ne pas me déranger. Je suis très occupé en ce moment. 我们再看一看提出帮助别人以及表示感谢的表达法。 Qu'est-ce que je peux faire pour vous?Je vous suis bien reconnaissant pour tout ce que vous m'avez fait. 最后，我们看看本课中字母 S 的发音。当 S 不处于两个元音之间时，发 S, service, suis, si. 当 S 位于词尾时，不发音，如 vous, fenêtre, bas. 另外还需要说明一下，在法语中所有的辅音字母位于词尾时，除 C、F、L、R 这四个以外都不发音，只有加上字母 E 以后才能发音。 Bon Lucie, je crois que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您在学习法语时候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尽量帮助您。好，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Au revoir. 这次的外语实用口语三百句讲座节目播送完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三百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单蓉蓉。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слушатели,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俄语三百句。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来学习第十课，谈谈如何表示感谢和请求。 Сегодня мы с вами поговорим,как выражать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и просьбу. 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83页。我们上一课学习了如何打电话，现在请大家听一段对话，复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 Алло,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пожалуйста. Одну минуточку, сейчас позову. Я слушаю.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С вами говорит Белов.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мне нужно с вами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обсудить программу приема делегации. Да-да, конечно. Когда вы сможете приехать? Завтра в среду, часа в 2-3. Вы свободны? Сейчас посмотрю. А вы не могли бы приехать пораньше? В 2? Хорошо, я приеду в 2. 请大家再听一遍对话。 Алло, Ивана Петровича, пожалуйста. Одну минуточку, сейчас позову. Я слушаю.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с вами говорит Белов.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Иван Петрович, мне нужно с вами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обсудить программу приема делегации. Да-да, конечно.Когда вы сможете приехать? Завтра в среду, часа в 2-3. Вы свободны? Сейчас посмотрю. А вы не могли бы приехать пораньше? В 2? Хорошо, я приеду в 2.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打电话的一些用语。有的时候我们打电话可能是向别人请求帮助的。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87页。在请人帮忙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 У меня к вам просьба. 我对您有个请求 У меня к вам просьба. 当我们需要向别人打听什么事情时，可以这样说 Будьте добры,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劳驾，请问 Будьте добры,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如果你想请别人出主意，可以这样说 Посовету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请出出主意 Посовету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请求别人 Объясните мне, пожалуйста. 请给我讲讲 Объясните мне, пожалуйста. 好，现在让我们把刚才学过的这个用法重复一下。У меня к вам просьба. Будьте добры, скаж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совету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Объясните мне, пожалуйста. 当我们想直截了当的请求帮助时，我们可以说 Помог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Мы, кажется, заблудились. 请帮帮忙，我们好像迷路了。 Помоги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мы, кажется, заблудились. 有的时候我们会请别人帮我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 Если не трудно, откро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окно. 如果不麻烦，请把窗户打开。 Если не трудно, откройт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окно. 当我们向别人提供帮助时，可以说 Чем могу вам помочь? 我能为您效劳吗？ Чем могу вам помочь? 下面我们来看看如何表示感谢。最常用的说法是 Спасибо. 谢谢。在前面的对话中，我们已经接触过这个词了。 Спасибо. 如果您觉得只说一句 Спасибо, 还程度不够的话，可以说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或者说 Огромное спасибо. Огромное спасибо. 这两种说法都表示非常感谢。除此之外呢，还可以说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感谢您。这种说法呢，就稍具书面色彩。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为什么表示感谢，在俄语中用前置词 за 加上第四格来表示？比如下面这个句子。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внимание. 谢谢您的关心。在 спасибо за что 的结构中，感谢谁要用第三格，比如谢谢您的帮助，用俄语说就是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помощь.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помощь. 谢谢您的礼物。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подарок.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подарок. 谢谢您的邀请，用俄语说是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приглашение.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приглашение. 大家课后可以继续利用88页上所提供的词组进行替换练习。我们再来听听下面这个句子。 Спасибо за все, что вы сделали для меня. 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后一个句子是对前一句中все一词的补充和扩展。 Спасибо за все, что вы сделали для меня. 我们有的时候也可以为一些具体的事向别人表示感谢，例如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то, что вы меня встретили. 谢谢您来接我。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то, что вы меня встретили. 也可以为这样的事表示感谢，例如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то, что вы мне позвонили. 谢谢您给我打来电话。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то, что вы мне позвонили. 当别人对我们表示感谢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 Пожалуйста. 意思是不客气。 Пожалуйста.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说。 Не стоит. 不值一谢。 Не стоит. 或者说 Не за что. 不用谢。 Не за что.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如何表示感谢和如何回答。 Большое вам спасибо. Пожалуйста.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внимание. Не стоит. Спасибо вам за все, что вы сделали для меня. Не за что.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大家记得课后复习。 Ну что, можно кончать наш урок.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До следующей встречи.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今天的俄语三百句节目到这就结束了。俄语三百句节目每周五的7:20和22:20播出。欢迎您连续收听，再会。